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， 第235集。哈森小赤也踏破了泥浆，身侧已经追上了一匹马，马上的鞭杀骑兵用鞭杀晃冲小赤也呵斥着什么。小赤也一个前跃，稳稳地蹲身，避掉了挥舞来的弯刀，紧跟着削断了鞭杀骑兵的马鞍，马匹被刀锋威胁，受惊的乱了脚步。小赤也擒住骑兵挥刀的手臂，却没有砍，而是借着力道翻身上马。骑兵不堪重力地滚下马背，摔起了泥浪。勾马步的马换了主人，狼狈地甩动着头颅，踮着脚步不肯再跑。后边的哈森已经迫近，萧赤也夹紧马腹，勒住缰绳，迫使马匹倾斜撞了过去。哈森追得太急，两马相撞时泥汤迸溅，狼利刀直削向哈森的前胸，但刀势凶猛，哈森不敢大意，全力格挡。好重！哈森双臂一沉，弯刀险些在萧赤也的力道下脱手。他立刻明白萧赤也的臂力了得，于是避开了萧赤野砍劈时的锋芒，不再跟萧赤野硬碰。后边陆续追上的骑兵们贴着马背，萧赤野胯下的马匹不安地躁动着，他们伸出弯刀一起勾断了这匹马的前膝，马儿痛苦地嘶鸣，整个前身栽向泥洼。萧赤野滚身下马，已经被包围住了。鞭杀骑兵们绕着萧赤野形成圆圈，奔逃的禁军们骂了声娘，喊道： 他奶奶的，总督掉了！ 还没有窜进屠刀龙旗的禁军立刻掉头，拔刀扑进了骑兵群。他们有样学样，只要挂不住鞭杀骑兵，窜不到人家的马背上，就砍断马腿，让鞭杀骑兵滚下来。他们牢牢记着萧赤也说过的话：鞭杀骑兵不擅长站在地上跟人短兵相接。但那是针对一直在北方跟里贝铁骑交锋的部队，哈森在南边是跟大周最好的步兵打仗，与他相互摩擦的是陆广白，而萧赤也对伏击骑兵的经验总结都来自于陆广白。哈森的精锐根本不害怕落地，相反，他们在下马以后面对禁军时相当从容，甚至不需要缓冲的时间，滚地后起来的瞬间就能打。干！一路没有败过的禁军们不约而同地骂道：这他妈的比我们还强！禁军很像萧赤也，但是他们比萧赤也更加油滑，这是群让离北铁骑感觉复杂的兵。他们在永一年以后名声没落，成为了屈多的装饰物，连原本的巡查重任都让八大营给抢了。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，他们干的都是杂役，并且呈现出一副乐于混吃等死的状态。然而他们遇见了萧赤也，就像是被擦干净了灰尘，终于在屈都放出了光彩。禁军不同于离北铁骑，也不同于启东守备军，他们能够忽视一切嘈杂的声音，把目光紧锁在萧赤也一个人的身上。他们听不到任何对萧赤也的评价，只要萧赤也挥手，他们就肯跟着萧赤也上刀山下火海。这是种混杂着义气的忠诚，就好比此刻敌我众寡分明，禁军却没有畏惧。他们削断了鞭杀骑兵前锋的马腿，让哈森的包围圈出现了缺口，可是后续的骑兵数量成倍，并且应变能力非常强，不需要哈森下令就已经察觉到了禁军的意图。禁军还想砍腿，鞭杀骑兵却在冲入战场前就翻身下了马。他们没有铠甲，身着的皮球轻便耐寒，行动十分敏捷。他们跟胡和鲁的队伍不同，每个人的马侧都配有备用的弯刀，在大腿外侧紧束着棱刺，这样即便弯刀坏损还能使用备用刀，或是改用棱刺近战。他们沉默寡言，训练有素。萧赤也在喘息，他的眼睛狠厉地扫视着这只精锐。哈森没有说话，他不需要跟萧赤也做任何交涉，他也不想用萧赤也去威胁萧方旭。他深知把萧赤也留下来就意味着后患无穷，杀掉萧赤也就该在此刻。 哈森跟萧迟也对视，他一手握着弯刀，一手松开缰绳，轻轻地落在了泥洼里。他们犹如某种兽类在对峙，血腥味混杂着厌恶。哈森不断地挪动，他躺在泥水里观察着萧迟影。夜空中还剩零星的雨点滴在了萧迟的手背上，他握着狼利刀，目光随着哈森而动。这是种奇异的寂静，明明周围杀声鼎沸，萧迟影却觉得很安静，静得令他汗毛直竖。需要克制，克制，再克制，才能压下身体里正在喷张的杀意。哈森不再动了，他似乎已经洞察了萧迟野的急躁。他们争夺着这个战场的主动权，都试图左右这里的气氛，这昭示着他们根本无法共存，那是对自己节奏的绝对掌控。水珠沿着萧迟野微微隆起的手背滑动，就在他掉下去的瞬间，哈森抱起了红发宛如暗夜里晃动的火把，在泥浆荡开的刹那间冲到了萧迟野的眼前。哈森的弯刀眨眼就逼迫到了萧迟野的咽喉处，萧迟野猛地后退一步，泥浆随着腿脚进出扇面般的弧度，他半画着圆抡起了狼利刀，两者在空中交撞。哈森被萧迟野砸得脚下滑退了些许，但是他的下一刻就卷土重来，甚至聪明地学会了避闪。狼利刀是重型鬼头刀，萧迟野的臂力就是他的依赖。哈森在搏斗间招招都想要砍掉萧迟野的手臂，萧迟野每一次的挥刀都会劈空，即便追上了哈森，哈森也会立刻把弯刀侧着擦过去，不承接萧迟野可怖的力道。萧迟野背后冷不丁的还会冒出偷袭者，他把眼睛耳朵都用到了极致，体力却像是泼出去的水。不到半个时辰，萧迟也已经觉得自己的动作慢了些许。哈森再次扑上来，同时萧迟也的背后有强风突袭，他骤然半跨一步，错开背后的弯刀，反手扣住背后人的手臂，接着旋身一脚踹翻了哈森，拧断了背后的偷袭者的手。另一侧的弯刀砍在了萧迟也的手臂上，只听砰的一声响，被沈泽川送的臂腹挡下了。泥浆犹如爆开的炮弹，狼利刀被边杀骑兵齐齐压下，萧迟也当即左手提拳砸翻了其中一人，狼利刀上的压力顿减，他沉身要把刀抬起来。哈森的弯刀被狼利刀砸出了豁口，他抛弃了弯刀，拔出大腿两侧的棱刺，看准时机一跃而起。禁军中忽然扑出一人，抱住了哈森的腰，甚至用上了摔跤的技巧，却绊不倒哈森。哈森翻转过棱刺，沿着那人的铠甲狠狠捅进了他的侧颈，血如泉涌。哈森还没有拔出棱刺，就先侧头躲开了萧迟野的刀。双方都在死人，禁军没有想到哈森的精锐会这样强，而这批精锐同样没有想到禁军竟然能扛这么久。外围的边杀骑兵取出了带着小铜球的铁链，这种链子外形酷似离北铁骑勾挂用的链子，却要轻得多。他们把包围圈越收越小，在萧迟野又一次被压下狼利刀时，无数条铁链扔向了萧迟野，铜球挂住了萧迟野的手臂和腿脚，铁链纠缠着陡然把萧迟野拖翻在地。哈森的棱刺冲到萧迟野的面门，萧迟野几乎是用了吃奶的劲儿才拖动了双臂格挡，那头拽着链子的边杀骑兵齐齐猎切，棱刺再次砰的砸到了臂腹上，可是这块金铁也承受不住这样的轮番碰撞。萧迟也感觉到狗皮绳崩断，臂腹已经凹陷下去了。萧迟也试图挣断铁链，但是铁链实在太多了，双臂根本承受不了。他偏头啐出了嘴里的泥沙，眼看骑兵的弯刀直勾向自己的脖颈，萧迟也在这一刻看见了黑漆漆的天，红雁山的风吹着他湿透的发缕，他在粗喘中想到了沈泽川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